逐渐而更贴近，眼角是爱，是我发起这战争。十面埋伏是动人夜声音，别再装不听不闻，指挥千点爱心，武器你有热吻，为心上再埋没你性感，心底的炸弹爆发已渐近，心急得很，但我不想再等。用爱反击吧，用爱反击吧，用爱变出千军与万马，用爱反击吧，用爱反击吧，用爱反击，请不要害怕。送接而更贴近，听见是你在跳的一颗爱心，十面埋伏是动人夜声音，但你始终太安分，暖火好比战争，武器你有热吻，为心上再埋没你爱心，挺起肩与襟，快送我热吻，心急得很，但我不想再等。用爱反击吧，用爱反击吧，用爱变出千军与万马，用爱反击吧，用爱反击吧，用爱反击，火速爱我吧。 用爱反击吧，用爱变出千军。